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现在你能看懂中文报吗？下午你能布置好教室吗？后天你能修好电视吗？晚上你能做完翻译练习吗？二、 你学汉语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学了半年了。 你看影碟看了多长时间了？ 看了一个小时了。 你翻译句子翻译了多长时间了？ 翻译了一个半小时了。 你听音乐听了多长时间了？ 听了20分钟了。 你打字打了多长时间了？ 打了半个小时了。三，除了广州、上海以外，我们还要去香港。除了饺子、包子以外，我们还要吃菜。除了京剧、话剧以外，我们还要看杂技。除了洗衣机、电视以外，我们还要买冰箱。 扩展。一，汉语的发音不太难，语法也比较容易。二，我预习了一个小时生词，现在这些生词都记住了。